记我们对陪伴的要求不奢有就足够，过那么久我终于懂，谁来谁去都是经过，哪有什么错，还要多久我才会懂，说需要的并不是你。 过那么久